之间，流淌出暖色温光，照耀着脸，脚步清甜，无处迷你暖着蓝色的天堂，送给我的青色书签，已经夹在了书本里面，四月的花飘满春天，穿过小巷去穿谁的面貌，盛世花的游戏，经过大河间的花悄悄舞，水上初级缤纷梦境，不知不觉已难度过了春天，轻飘落，静静的消失在梦中，又是年，山河铃响起了，记忆在中间。